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。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面呢，我们请您欣赏谭富英、谭元寿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唱。老生行当当中伍子胥的故事，杨派天演呢称作伍子胥，谭派天演称鼎盛春秋。杨宝森先生的唱以沉郁和感情深厚迎人，谭富英先生则以豪爽疏朗取胜，尤其表现英雄虽然落魄但格局犹在的这种气象啊，最为传神。您听他的伍子胥的唱，有落魄有悲愤，但是颇有壮美之气，对于声音的控制表现力的运用特别的充分，游刃有余。谭先生扮演的当然是伍子胥了，在剧中扮演激光的是马长礼。当年马长礼先生还是青年演员，得到了谭富英、裘盛戎的赏识和提携，为两位大师配戏。我们从这份上个世纪50年代的录音当中啊，其实就能够听得出来，马长礼先生在当时唱法上就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定的风格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京剧《鼎盛春秋》，谭富英饰演伍子胥，马长礼饰演激光。 Thank you. 以上您听到的是谭富英、马长礼主演的京剧《鼎盛春秋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听的是谭元寿主演的《黑水国》。这出戏又名《桑园祭子》，说的是晋朝时候黑水国造反扰乱中原，邓伯道携弟父和一子一侄 出外逃难，要去往潼关投亲，不料中途路上地父被乱兵冲散，儿子和侄子还在身边，子侄皆不能行。那么邓伯道呢，舍子而背负侄子逃生，堪称有德之人。那么后来呢，他的儿子被他的弟媳遇到救下，那么最后呢是一个团圆的结局。这是一个谭派名句，从谭鑫培到余叔岩、严居鹏，再到谭富英、杨宝森等人都擅演这个剧目。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出戏已经成为冷戏了。谭元寿先生数次演出，让这个好戏又跟观众见面，也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录音录像。我们从下面这段唱当中还能够听到唱腔当中谭先生的身段，也引得了很多观众的叫好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谭元寿、严桂祥主演的京剧《黑水国》片段。谭元寿饰演邓伯道，严桂祥饰演金氏。